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翻嚟第二節我哋特別節目咧，個非常老豆 Marco 喺旁邊啦。好啦，第一節咧，頭先都分享咗好多咧個童年嘅一啲嘅日事啦，令到成為今日一個嘅 live 嘅導師啦。頭先我哋喺 break 嘅時候就話，喂，最麻煩一次帶小朋友去 field trip overseas，有冇遇到啲港鞋啊？跟住又話，哎呀，上唔到網啊！跟住翻到去房或者搭營時候有蚊啊，或者我好掛住屋企人啊。喂，有冇啲咁嘅小朋友？我真係好想知，一定有啲鵪鶉仔嘅喎。 我舉兩個，我舉兩個例子啦，就係、是、有好有趣嘅喺我哋咧所界定嘅鵪鶉咧，曳嘅細路咧，其實咧好有趣啊，係喺我哋呢一種咁樣嘅模式嘅咁自由咧，同埋咁俾佢自己咧去揾佢自己咧，去挑戰自己呢個細路咧，呢一批咧係最出色嘅細路嚟。 哦，係咩？調翻轉啊？ 係啊，咁我所以我就以呢個向度去切入，去同你分享一下就係、是、令我自己覺得係一個去最深刻嘅一個。狀況係，我就分享一下所講嘅鵪鶉麻煩或者弱勢呢班咁樣嘅細路，我就舉啱啱喺四月，我就做咗天水圍一間嘅學校，嚇嘅一啲嘅故事俾你哋聽下好嘛？咁就係做一間學校咧，就係啱啱同佢哋咧去台灣去流浪，嚇去台灣去流浪咧個狀況咧，裡面咧係總共有30个学生。三十個學生嘅裡面咧係有超過一半嘅人係第一次做護照嘅。 天水圍可能大家覺得是悲情一個嘅地方，可能小朋友好多都是啲新嘅移民，佢哋未必係 welcome。咁我唔係去界定啊，不過可能呢個都係現實嘅。佢哋相對嚟講，啲小朋友都係弱勢啲，唔係話個個都有太 well off 屋企，可能父母都係要出去做嘢，或者一個長時間都要家姐嚟屋企照顧細路，可能佢哋唔好咁。 根本未離開過，未唔好話離開香港，佢直頭咧 天水圍 同屯門之間穿梭就同元朗嚇，咁呢個區咧再跨。出去咧，對佢嚟講咧，已經係咧佢嘅費用啦，嚇咁同埋咧係已經好貴，更遑論話離開香港。咁就講下呢一個咁樣嘅。 點樣佢哋去㗎？有乜辦法咧？ 係啦，呢個咧就我好欣賞嘅就係同我即係揾我嘅嗰一位嘅老師 嚇， 即係過五關斬六將啦，跟住喺學校裏面咧夠膽一力承擔啦，夠膽去說服校方啦、校董會啦，跟住讓校方通過而去俾一個好大筆嘅錢去津助。其實呢班學生俾唔俾得起錢咧，困難嘅。 一個大概幾多錢嘅使費啊？幾耐啊要去？ 大概我哋帶佢去嘅嗰一次嘅旅程，我冇記錯，好似係唔知五日定七日，真唔係好記得啦。 當一個禮拜啦。 嗱，我當一個禮拜，一個禮拜咧，我平均去台灣嘅收費大概10,000蚊到嘅。 10,000蚊。 係啦。咁啊，即係連埋機票噶嘛，大概10,000蚊嚇。咁所以咧喺呢個歷程裡面又發生咩事咧，我就要去。 多一個相信嚟講，一個譬如話中下家庭嚟講，多一個好負擔。如果你兩個小朋友一齊要去，如果個個家姐都係一齊喺度 嘅 喎， 甚至乎中產嘅家庭咧都會咧同我哋講咧，我以一個旅行，佢會有一個旅行團嘅視野同我講，我自己去邊度使咁貴啊？台灣嚇。不過咧，我就要同佢講咧，當你發現咧，原來你俾10,000蚊咧，你買到你嘅仔女呢個生命嘅蜕變咧，你感覺到超值嘅 嚇 咁樣。咁好啦，咁啊講下嗰、那個即係一個好典型嘅一個例子係呢班嘅呢班嘅細路咧，即係連一半嘅細路都未出過國。 即係 passport 喺身，呢班小朋友 呢班細路係中三至中五， 中三中五十三四歲， 應該係大概係14岁至到16岁為多啦， 真係成個青春期最叛逆嘅嗰個 age group 嚟噶啦， 冇錯。咁發生咩事咧？喺呢一個嘅呢一班嘅學生嘅裏面咧，平時佢都唔覺得係自己，可能未必係自己覺得係好好嘅一群嚟嘅。亦都可能喺嗰間嗰個區裏面咧，就連喺天水圍區，佢一間 band 定係 band three 嘅學校嚟嘅。咁好啦，發生咩事咧？即係 so call 我哋用一種我哋已經以一個印象係弱勢啦。第二樣嘢讀書唔係好成啦，亦都可能會有啲比較曳嘅學生，家庭背景好多唔好。其實再冇任何一樣嘢咧。是個牌面咧，即係攞出嚟嘅嘢咧，係靚得過咧頭先嗰緊有咩證書啊，學咗啲乜嘢咁樣。咁好啊，真正發生咩事咧？我要同阿聶德寶你講下，同大家講下。去到咧台灣咧，裡面我哋俾佢嘅其中一個嘅狀況咧，我未試過，因為我哋個模式咧就係話翻俾聽，就係、是。 佢哋去到台灣咧，我哋個手法咧就係佢哋要去到嗰個地方咧，就一落機開始咧，就去到再上機中間呢段旅程啦、 嗯， 所有用嘅錢。我哋係用一個小組制嘅，咁、 嗯、 就係我哋會俾一筆錢佢，我哋導師啦，連埋啲細路咧，十二個，咁、 嗯、 咧就會係一齊用呢筆錢嘅、 嗯。 不過係由佢哋管理， 嗯、 住邊度、交通點搭、問路，跟住活動去嘅地點，同埋咧去到中後段咧要去邊啲地方咧，佢哋自己 self plan 嘅。咁、 嗯、 呢啲咧我哋唔會參與當中，咁、 嗯、 所以導致到佢越嚟越發揮佢可以咧嗰種試嘅嘢咧就好闊嘅。咁、 嗯、 導致到發生咩事咧？就係、是、我未試過，我係未試過話翻你聽我。啱啱带嘅活动系第128个流浪， 嗯， 第128个，唔系呢一个啊，即系最啱啱依家，截至依家为止，我哋第128个，嗯、我系未遇到一个咁样嘅细路，系咩事咧？食第一餐饭，食第一餐饭坐低嘅时候、嗯，有一个细路咧，呢、這个细路咧，我都举埋你个佢名啦，因为佢有机会睇，我一定要嗌佢睇，因为我好欣赏佢啊。呢班细路同埋呢个老师知嘅 ，OK， 呢个细路叫 Happy 仔 ，Happy 仔， 即刻攞部计数机，嘟嘟嘟嘟嘟。同我所有人讲，嗱，听住，今日你哋 每 人只可以使45蚊定50蚊台币啫，呢一餐饭只系咁多。跟住咧， 即系10蚊港纸啫。 系啊，跟住咧发生咩事？你知唔知啊？跟住咧，我即刻定咗喺度，我望住佢，我心里面咧，啊，好嘢啊你！跟住咧，我会问佢点解45蚊？你话俾我听。哇，犀利啦！发生咩事咧？佢话翻俾我听，嗱 ，Marco， 我哋去咁多日， 嗯。 跟住好啦，我就以今日嘅交通費咧嚟到花蓮呢個位咧，原來要使咁多嘅、 嗯， 我就做一個初步嘅估算，呢咁多日咧，乘以咁多日交通費，即係有咁多到啦。咁、 嗯、 好啦，又要計咧咁多日嚟緊有咁多餐，咁我就所以咧就將呢筆錢咧一分開交通費，第二分開住宿，餘下嘅咪即係 Marco， 我哋叫做膳食咯。咁、 嗯、 我留翻有少少我哋叫做不可知嘅，唔知道你搞乜鬼嘢啦咁樣。咁、 嗯、 所以咧咁樣除啦，咁啊剩翻呢筆錢咧，咁即係話除以三餐，早餐就應該可以平啲嘅，晏晝同夜晚咧就應該會貴啲嘅。咁、 嗯、 所以咧計出嚟就咁樣啦。我心裡面呢啲，如果你問我 CFO 嚟嘅呢個係， 係啊， 你唔係個 CFO 嚟嘅。 跟住咧，你知唔知出色到咁樣嘅一個地步？好啦，呢個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如是者真係每一次咧，佢都管住我哋所有人嗱，一講到要食可以用幾多咧，就係咁，即係話佢就即刻一入到去門口坐低就同我今餐大家幾多錢？ 嗯， 你可以有幾多錢用？ 慘 啊！好啦，唔慘啊，唔慘啊！點解咁 開心啦？佢哋係咪？ 我唔係唔講班小朋友嘅反應先，我會講我係一個life coach， 我望見、我望見同細路望見應該有啲唔同。 嗯， 我睇到我真係好欣賞佢，我一間同你講佢嘅背景。 嗯。 跟住咧，去到一個狀況咧，呢班細路我未試過遇到一班咧，就係咩咧？我遇到一班咧，我形容為咧係一班獵豹嘅細路。呢班獵豹嘅細路，我形容佢一班獵豹嘅細路就係咩事咧？就係、是、你只要俾一個話俾你聽，前面係乜嘢，你要做嘅係咩，得一個目標嘅啫。佢就好清楚，佢哇，所有嘢眼睛咧嗱。我哋香港嘅細路咧最叻嘅係咩咧？駁你嘴啦，挑戰你啦，話翻俾你聽咧。一定要咁做嘅咩？我唔会咁做噶。点点点点，佢讲个天下无敌，令到佢点咧？佢唔需要做。 嗯、 但系呢班细路犀利啦，一讲一接收到之后点啊？目光全部都系向住佢要做嘅嗰样嘢，飙过去。我未试过，我系未试过128期嘅流浪，我未试过。我要俾一个可话，我去到第三日，我话要咧就要俾一个嘅，我哋叫做咧一个终极嘅挑战。我话俾一个终极嘅挑战你。嗰啲个终极挑战系咩咧？就系、是、你啊，你都食台好熟台湾嘅喎。 系系。 咁咧，我就喺花莲市，佢、 okay. 就要落到去咧一个地方咧，就叫做富里。咁咧嗰个距离咧100公里。 嗰度好多金針花嘅， 系啦，冇錯啦，系啦。咁做咩事啊？100公里，要講下俾香港嘅家長聽咧。100公里等於有幾遠咧？打鼓嶺，你揸車落到去石澳。 嗯 ，OK， 我以呢個比喻你就明啦。 OK， 佢哋要咧，我就話俾你聽個挑戰咧，就係話唔得，我要俾一個好終極嘅挑戰你，就係、是、今日就係咧呢30個同學有三組，我話咧你哋用最少嘅錢就去到嗰度。 嗯， 咁好啦，佢用嗰個咩狀況咧？你唔會諗到一個狀況咧。佢哋會用咩方式啊 ？Hitchhike 咩啊 ？Hitchhike 接順風車 係，但係咧接順風車太簡單啦， 好簡單對我嚟講已經好終極噶啦， 好簡單，因為我俾嘅時限呢、這個接順風車咧，但係你知唔知佢識得喺之前嗰晚班細路咧唔瞓覺喺度係咁抄資料，抄資料咧將佢要去嘅地方咧斬開三段。 嗯， 你想想由打鼓岭接顺风车接去石澳，死梗啦，点去？ 连佢喺手指都一个好大嘅挣扎。 系啦，呢个突破好大，但系咧，但系佢识得谂咧， 佢點樣令到佢會好成功喺一點前？因為我同佢講一點前要到。 嗯。 咁好啦，佢點樣做呢？係我未遇過一班細路係咁樣做嘅，我未遇過啊。係咩咧？斬三段。 嗯。 第一段，佢就話由我哋出發點花蓮市嗰度咧，就截咧。我俾一個比喻咧，就由打鼓嶺咧，即係粉嶺火車站我當，佢就截一部車咧，可唔可以載我去大埔？ 嗯。但是分開幾教你十幾個小朋友加埋導師。 係啊，係啊，跟住咧，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又識得咧點樣去將我哋嘅人咧去分啦。呢十二個人咧點樣 分 啦？ 喺車度。 冇錯啦。 我哋國語都幾好啊，小朋友都好好喎。 其實依家係我哋渣啫，啲細路好好啊。 佢哋 係啊，係啊。第三樣嘢就係發生嘅一件事，就係佢識得咧，就係即係斬咗三段之後，令到佢成功機會大好多。第三樣嘢咧就係臨出發前就係呢個 happy 仔，每個人。你哋嗱，你呢架車你負責俾$1,000你，你負責俾$1,000你，你負責俾$1,000你，跟住仲發生咩事咧？佢斬嘅嗰三段啊，個位全部都係以火車站翻嚟嘅火車站為分段，跟住咩事咧？並且寫明嘅火車每個分段嗰個位，你最後能夠坐得上邊一班嘅火車而追得到嘅一點前一定到到富里火車站。 嗯嗯。 明啊，佢仲識得 plan 到咧。最後嗱，總之你不能滯留咗喺邊一個嘅火車站，再接唔到順風車，你一定都仍然可以 去到 嗰度。呢個細路咧，呢個細路原來佢不嬲喺屋企咧，呢個 Happy 仔屋企咧，佢係要管錢嘅。 嗯， 佢媽媽出去外面做嘢嘅。屋企咧不嬲都一個人生活嘅。 嗯， 佢要買餸，佢要煮飯，佢要咧嗰筆錢咧好好管理呢頭家。我看到这个小孩发生什么事呢？千金难买少年穷。到底这个是祝福定咒诅？祝福可以变咒诅，对于一个小孩，即是说你看我们很多二世祖就是这样。我们有全能的阿爸，就有废柴的仔女， 见 无限，是吧？ 是 我经常都讲，但是呢 废柴多到立法会都不少。 是的，没错。第二件事就是我们遇到但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呢，我们做我们社会服务呢，就经常都会讲呢，有些人呢住在即慈云山又单亲，跟着呢他就成日流落街头学坏，很正常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其实又听到出于污泥而不染的人，是吧？身寒味，但是就怎样，他转化到这一种这样的、叫做逆境，成为了他生命一份很好的礼物。我们中国人最有价值的其中一句令我很、即是一个很好的精神，令我们面对逆境觉得这个逆境是好东西来的，是什么呢？叫千金难买少年穷。有些东西志气是不可以买到回来的，志气也不可以 在顺境的逆境里 顺畅的人生回来的。是什么呢？全部都是你是越是要打击我吗？其实就是志气，就是越建立起上来，就是我越是不会，你越打压我，我终归一定会站起上来。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喜欢曼德拉讲的那句说话，他说生命的荣耀是什么？不是你从不跌倒，而是你每次跌倒都定必站得起来。这个就是真正的生命的荣耀。所以就是这班小孩就精彩到一个这样的光景。所以每一个的小孩，我就即是很带动他的旅程里面，就是帮他看到其实呢这个在人生上面没有好定不好。其实呢我们要有一种很独特的力量叫转化力。这个转化力呢就是你 很欣然的去用自己去面对前面的挑战。那你就会觉得自己很正。第二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创造到你从来都没有想过原来自己可以是这样的。所以我经常都跟小孩说 You are better than you know。不过不是坐在这里跟你说，而是我跟你一起去面对挑战。即是他做完之后呢，我成日都分享一样嘢啊，我哋係会 见到好朋友， 见到好朋友啊。我哋会呢，我哋好希望呢，我哋要去培育呢，就係我哋见到啲我哋啲細路隻眼会有灵魂嘅。我哋见到我哋啲細路隻眼会着火嘅，係即係话个眼神呢係会有好充满住呢人生，即係佢一种嘅朝气喺里面。你见到眼神，你见到呢个細路就係佢唔係一个死鱼一条嚟嘅。咁所以呢啲佢需要係咩呢？俾衝擊佢咯，第二俾挑戰佢咯，第三，但係呢啲衝擊挑戰就唔係鬧佢唔好啊，話佢唔好啊，唔係啊，真係俾佢覺得興奮嘅、好玩嘅、有難度嘅，又好似做到啲，但係大部分嘅嘢佢都唔係好似確保做得到。我好中意拿捏呢啲嘢咧，就係、是。帶佢進入呢啲咯，咁所以我嘅細路有嘅係咩咧？我嘅細路即係我細路，即係大嗰班跟住我一齊成長嗰啲細路，佢 單車大環台啦，佢會行自己 plan 去行尼泊爾啦，佢哋今年嘅 尼泊爾點行咧？ 啊，尼泊爾嚇 呢樣嘢我真係擔，因為啱啱阿細良同埋阿卡文都喺尼泊爾翻嚟咧，佢都話一個地方真係你如果我哋會喺香港一個咁富庶地方咧去到，大家都會覺得我哋已經食一個包都發覺已經係太過奢侈啊！咁我諗下，依香港大家嘅小朋友都係食好住好生活好，哇！突然間去到一個喺佢哋嘅世界裏邊完全唔可以想象嘅地方。咁啲小朋友會唔會直情 shock 咩事啊咯？ 係，咁所以咧嗱，呢個年齡咧，我哋中學生咧，或者呢個咧呢個年齡嘅細路咧，我哋其中一樣嘢咧，我哋成日口會講，但係我哋好少人會咁做，就話翻俾你聽，即係你 imagine 你想像到有幾闊咧，其實你嘅人生就有幾廣啊。咁不過咧有一樣嘢，我哋就一定要去做一啲咧，我同佢講咧，即係你哋要做一啲咧，對你嚟講係有你覺得係自己咧係對呢個世界有貢獻嘅事。 咁啊 ，Happy 仔點睇咧？嗱，頭先你都講啦，成個過程中 Happy 仔。成為一個 leader 就因為佢本身嘅 background 嚇，咁佢極地而處，佢自己會點睇自己咧？佢會唔會覺得自己都係出身即係譬如爸爸媽媽又唔係話好 well educated 啊，或者佢係一個悲情嘅地方？佢自己點睇自己？依班小朋友，我想睇下佢哋自己點睇佢自己嘅自我價值啊！ Happy 仔 ，Happy 仔，系、嘛？ 个名咧好代表到啊， 吓， 即系好代表到 Happy 嘅， 系啦，即系 Pattern 系姓彭，Pan 嘅要系， 即系Mr. Pan 啊 ，Mr. Pan 啊 ，Happy 仔又点头？即系 Happy 仔啊，喺呢个历程里面咧，佢自己咧，佢唔觉得自己唔好啊。其实咧，呢个咧，其实嗱，呢个咧系好有咧一个咧同社会学咧好有趣嘅，其实系标签嚟嘅，佢唔系标签俾自己嘅。其实我会唔会觉得我阿妈丑样？我嫌我老豆咧出身寒微啊，耕田长大满脚牛屎啊，冇噶。你问心嗰句，我家庭成长咩系环点样嘅环境？嗰、那个环境呢、這个就系我的家，唔会觉得好定唔好啊。同埋咧系上等啊、下等啊、中等呢啲系咩咧？全部都系外面俾嘅。 社会 label 咗， 冇错啦， 摆标签咗喺呢啲所谓嘅价值上边。而系最紧要你自己点睇自己啫。 冇错， 我系咪一定要名校？我读过就系出嚟，我先系一个成功人士。即系我都好担心，而家呢辈子嘅 label 系真系越嚟越多。而最紧要系小朋友，即系自己点去睇咧？父母冇去教佢点样去 build up 自己嘅 self、inner self 咧？咁呢个系可能即系你嘅头先呢个古仔都会睇到啊！原来 Happy 仔佢好 feel happy 自己，即系无论你会觉得佢出身好似比人哋差或者 whatever， 对佢嚟讲呢个都系一个祝福。 我哋谂翻嗱，我哋唔好咁成人去睇啦，我哋唔好有个咁社会学嘅角度睇啦，好唔好？我哋好简单，我哋翻我哋自己中学年代，其实好快乐噶。小学的年代很快乐的，即是不要说父母是不是健在啊，或者各方面呢那个你家的富裕呢有几大的程度。其实呢那种生活的模式呢是一个很开心的模式来的，即是其实我们现在即是前面的观众可以想想你自己那个中学的年代呢，其实很快乐的年代。其实是。 现在不快乐的小朋友中学。 是 你都要翻学有那么多功课玩有没有得玩。 没错，因为就摆了一个场景嘛，入了一个我们叫做斗兽场嘛。入了一个斗兽场全部都要去争嘛。其实呢巨即是可怕呢，即是惧怕呢，即是那种的最可怕的地方是惧怕的本身。竞争呢，要竞争呢，怕蚀底呢，同埋怕我哋呢会输俾人，係因为呢源于呢你嗰种嘅黑洞式嘅怕。因为呢你对未来怕嘅话呢，其实呢你係根本就係没完没了嘅呢样嘢。当呢个没完没了嘅时候，我哋未丧失晒今日我哋应该要嗰种嘅，即係享受到我哋能够呢享受到今日有嘅嘢嘅呢一个嘅在，即係当下呢一刻。咁所以喺呢个嘅历程里面就係、其实听日我哋仲喺咪度，我哋都唔知道。不过即系讲呢啲，我相信对于我哋任何一个人都冇乜意思。但系我可能要我哋讲嘅最重要嘅一样嘢就系、是，我哋为咗去惊咧而生活咧，我哋为咗惊咧而去竞争咧。其实咧，我哋自己咧失去咗唔应该失去嘅嘢系咩咧？吓，呢个系我好深嘅体会嚟嘅，亲情。呢啲系唔可以失去。但是真的失去了。如果你问我，因为我是做家庭工作的，我做这么多年做家庭工作，我望见聂德宝，我真心要讲一个状况，就是中产的细路你不敢想象是不快乐。我夜晚上跟细路倾偈，做很多中产的，他们夜晚一讲到家庭 ,80% 至 90% 的细路都喊的。为什么呢？很简单，什么叫中产呢？很简单，即是代表中间的管理层，他working hours 一定好长。第二，好啦，即係 working hours 好长，咁好啦，即係同屋企嘅时间好短。第二， 我哋有爸爸妈妈有一个弥补嘅心态，所以咧就会用俾个仔女学多啲嘢，带佢睇多啲嘢。咁呢个弥补嘅心态导致到咧，我哋呢啲仔女好亮丽嘅学好多嘢。你唔好谂，唔可以想象，我中产嘅细路系空空如也嘅。咩空空如也咧？佢里面咧系一种你同佢哋倾偈嘅时候咧，系好多嘅 emptiness 喺里面嘅。好啦，第三嘅一件咧，其实佢都唔知佢系边个嚟。佢最需要嘅亲情冇咗。其实第二样嘢系咩咧？就係、是、最慘嘅就係依家導致咗社會咧，即係媒體嘅報導啊，或者嗰啲嘅狀況，就係窮嘅人又係好似好慘。發生咩事咧？工作時數長，即係你而家我在職貧窮，係啦，依家叫在職貧窮啦嘛，賦予呢個名，又同屋企人陪得好少。其實冇人贏啊，啲親情冇人贏啊。即系冇人系好啊，冇人好过。其实呢，呢个系一个咧，好值得我哋要去讲嘅一件事嚟。咁所以喺呢个嘅我哋喺个唔可以失去嘅第一亲情，即系我哋冇咗。 但系谂下啲父母，爸爸妈妈通常都系双职父母啦，得个工人啊，或者即系可能 grandfather、grandmother 去睇嘅小朋友，放学翻嚟就要去唔知去多嘅兴趣班，跟住要补习。可能个爸爸妈妈十点零先翻到屋企，同佢哋问佢做功课未啊？听日有冇考试啊？睇下书包先啦。九钟啦，瞓觉啦， 就系咁啦。 到星期六日，咦，今日姐姐要带你去画画，呢、這个要芭蕾舞。喂，几时嘅时间系你父母同你一起噶？连同你去上补习班嘅都系姐姐嚟噶。 所以喺呢个嘅背景底下咧，我就你就会即系大家都会明白我个背景，点解我就讲话我会去抗拒，我会 say no。我会 say no， 唔会俾某啲嘢去侵蚀我，唔可以冇咗嗰样嘢。嗰样嘢就叫做我同我仔女一齐嗰份嘅亲情嘅互动吓、我知道工作时间长咧，系我哋喺呢个环境里面咧，我哋冇得冇得去即系 say no， 但系我一定要拣。选择嘅状况嘅里面咧，就系、是、我个背景有多啲嘅特殊嘅状况，所以咧系我可以咧话事我工作嘅时间。不过咧喺一个状况嘅里面咧，系其实在座喺外面嘅家长，我都去讲一件事。其实讲翻个工作嘅形态咧，就系、是我对我嘅同事都有咁嘅要求。乜嘢先系一个出色嘅同事咧？出色嘅同事。在你指定的时间里面你做好，不要磨烂只，你能够在你要做到的工作里面，你在你的八小时做完落闸放狗，跟着你再没有任何东西是要之后要再跟进。你代表懂得知道做到什么位叫 good enough。很有趣的，你有限的时间里面，这个就是我看的叫家庭主妇的智慧来的，即是持家的家庭主妇。 持家有道的。 是的，没错。这批妈妈很殺的。是不是她不会做一些很亮丽的，哇，那件事即是精雕细琢的。总言之，在时间里面她煮饭又得，她的小孩的功课搞得掂，跟住家里又搞得掂，跟住所有的事她都会good enough 做得，即系做得刚刚好， 又唔需要 too much， 系啦，又唔需要 too much。咁跟住发生咩事咧？跟住我同我啲同事讲，我对我啲同事嘅要求就系咩？对我要求就系喺呢个工作时数嘅里面，你要做呢件嘢，就产生咗你管理你嘅时间嘅能力。第二，你有决心。我决心，当你有决心要做好呢件事，我话我要五点半要走，其实冇任何一个老细留得你低嘅。 因为你哋嘅 office 里边嘅时个 working hour 时间会特别，你好早上工嘅，几点钟啊？ 七点九。 七点九上工，几点钟落班啊？ 四点三。 四点三，啲人冇下午茶 咁样。咁点解咧？就今日先最后讲埋呢个，就系俾爸爸妈妈，即系喺呢度再去睇嘅，就系咩咧？就系当你知道我要呢八个钟头之后，我一定会走，我点都一定要走，我就一定会善用我呢个时间点样做好佢，你就会有叫做咧有智慧编排你嘅时间优先嘅次序。第三做几多唔做几多吓，咁跟住咧呢一个咧，我觉得咧呢种咁样嘅智慧咧，同埋呢种嘅管理嘅能力咧，系胜于你同我呢度咧用青春换取金钱嘅磨烂只 O T 嘅。吓，点解咧？我讲话，请你留翻有更加多嘅体，有留余下唔系更加多，有余下嘅体力、时间、精神，翻去。同你嘅女朋友拍拖，同你屋企人，如果你係你諗下好浪漫嘅呢件事啦，依家要同你講點咩叫好 浪漫？爸爸，所以我今日喺 post 講，因為點為之叫男人嘅浪漫？因為我見你嘛，你今次兩個單車 trip 都同小朋友、同家姐、同啊，即係。 即系弟弟咯，即系而家叫哥哥啦。咁其实你咁啊，佢话最紧要其实唔系做啲乜嘢，而系你能够 be there 同佢单独相处嘅时间，呢个真真正正一个最紧要活在当下。其实真系好浪漫，想谂哇，成日啲人话去旅行，或者环台要去好多个点，要做好多样嘢，要食啲乜嘢，睇啲乜嘢，做啲乜嘢。咁鬼忙嘅，點解我話去環台？咁你咪有時我中意坐喺睇住太平洋放空，或者踩踩到無厘頭咁遠，我都話有 GPS 識翻去咪得咯。其實我都唔會啲自己睇邊，有時真因為你係隨心而異，我見到好靚嘅風景，我 happy， 咁我咪踩遠啲，再爬多幾個山咯。其實我唔好知個山後邊有咩嘅喎，我只係覺得我嗰時嘅感覺，我就需要繼續向前行，或者我覺得沿途嘅風景多麼漂亮，我點解唔再行遠啲咧？我就精力，或者同我身邊同我一齊騎車。另一半，因為我覺得我不知道幾時可以仲有個力量去做一樣嘢，因為其實真的不知道我下一個 moment 我不知道會不會仲有力，或者我真係 touch 嗰句，我有咩事有意外，或者我病咗，我唔能繼續行程。但係呢個 moment 喺即係陽光明媚嘅時間，有咁靚嘅風景，因為台灣就係一個即係一踩單車出去，你見到哇，萬山都係可能係小黃花，或者係金針花，或者你去到池上，我好中意台東，見到成個稻田，你見到啲嘅稻穗喺度喺個風裏邊咧發嘅時候， 見到稻浪， 你就見。都成嗰只浪咧，化嗰时候咧，你成觉得你就停咗喺度，跟住就望咗十五分钟，跟住十五分钟之后唔够喎，再坐咗半个钟啦，咁啊坐半个钟。咁样其实啲时间就咁过咗，其实系咪一定要做好多嘢，跟住又要去咩影下呢个金城武树啊，跟住又要饮下白浪咖啡？其实我又觉得呢啲嘢可以几时做得嘅，但我觉得喺嗰个 moment 嗰个时光，同你最中意嘅人，或者你最爱嘅人喺嗰个时间，用嗰十五分钟，好似阿飞正传啊，而家系下午四点十五分。一刻我同你一起记住一刻，哇你咪觉得很浪漫，其实我就觉得就是要浪漫而已嘛，不是有些什么即是山盟海誓啊，要有些什么经典场面。 沒錯，所以讲你刚才你用个词汇叫爸爸的浪漫，我就承接你讲的这个这个爸爸的浪漫那种感觉和那种情怀那种场景是怎样的呢，就是阿爸呢，你想想阿爸或者阿妈呢，在仲有阳光好像在外面那样仲有阳光的时候呢，回到家里你的仔女呢，你的仔女你從啲仔女翻到去同佢玩、 嗯。 第二件事咧，係第二樣嘢就係、是，如果你冇仔女嘅，你諗下，即係可能係太太或者係老公，佢四點三能夠放到工，翻去咧佢買餸啊，跟住咧煮飯等另一個翻嚟、 嗯。 我覺得呢種嘅浪漫咧，係一種好實在、嗯、第三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咗，我就講咧呢、這個就叫做同在一起， 嗯、 即係能夠陪伴到咧。我陪伴嘅意思咧，就唔係代表星期六我哋咧揸車咧載你去上學興趣班啊、嗯，車你去翻第二度，車你去嗰度、嗯，即係唔係咯？而係咧，即係我陪住你。我哋兩個都喺度一齊，咁、嗯、要有呢種嘅時空喺度咧，我哋先做到。冇、嗯、呢個時空咧，即係同埋好急咧、好倉促嘅時候咧，我哋就出現唔到呢樣嘢。咁、 嗯、 所以就係即係呢種嘅即係爸爸嘅浪漫，對於我嚟講就係呢一樣嘢。咁你諗下，當我自己咧屋企咧係感覺到温馨， 嗯， 有力量嘅時候，老老實實我翻去做嘢咧，我係更有力量。嗯、你諗下。我背后的仔女都不是我是老豆的，回到去当我没到，当我是一件家私， 你当你玩具骑上你的身 上、啊、不是、啊、这就好，即是感情好，即是我仔女长大他当我是家私、 嗯、 他当这个是借宿一宵，他入他自己间房，我有我在我的厅、 嗯、 其实呢或者在里面，在里面一个亲情是很薄弱，其实我想跟你说呢，其实内心呢 很枯的，很干的、嗯嗯、回到来出到去呢，其实我们面对很多时候呢，我们会接触我们很多苦涩的，我们做事的时候呢没有了一种能量和没有了朝气、 嗯、 但是我又不是一个屈美十，就希望呢他们在我的工作里面呢更有生产力、 嗯 啊、做更加多。不是，其实呢就是呢，其实呢有时候你看到人家开心你都开心。看、 嗯、 到你这么近距离的同事、嗯、他痛苦、 嗯、 其实呢你都不好过、 嗯 啊。你都不好过。其实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是我们都期望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呢，我们的做人父母或者做即当有了仔女之后呢，我就明白多一点就是。我知道乜嘢嘅时候够啦，够好啦，唔好再继续做落去啦。吓、嗯，俾翻啲时间俾你嘅家庭，俾翻啲时间俾你女朋友，俾翻仲有精神，仲有体力，仲有心力， 餘下的空間俾翻你好重要的那些人，而那些人你不可以是冇咗嘅。但是依家香港只剩翻工作。 嗯， 即所以我哋一样嘢就是即其中一个嘅如果用呢个词汇要爸爸嘅浪漫呢，我哋要捍卫嘅。 嗯，但就头先你讲过呢，你话除咗工作之外啦，呢样嘢就好现实地，大家就话搵食，一句讲晒搵食㗎嘛，唔使做咩啦，个个都系讲呢句，即係百事百灵问亲咩，哇你陪下个仔啦，或者个老婆讲唔使搵食㗎，个老婆或者个妈咪又要可能出去做嘢，要搵食嘅爹哋，我仲要翻嚟煮埋饭添，仲想我点啊？即其实好多时就系啲咁嘅对话，再加上而家可能我哋要再睇下放猪嘅社会，哇好撕裂嘅，成个社会里嘅气氛好唔好嘅。我记得我啱啱我去完台湾翻嚟台南呢段时间，翻嚟香港，哇翻天覆地。好多的选举之后有很多的声音，亦都有很多年轻人走出来，或者有不同的主张。整个社会的感觉跟我十几年前离开，即是去读书的时候回来香港，好像这个香港很陌生。很多父母尤其中产一点，哇他们可能会立很高税。但是看到个社会感觉，哇不是Joyce，我都想想，如果我们再生第二个，我想我们不会在香港，我们想着回加拿大，或者说我们没有小朋友，香港怎么生呢？整个社会这么不开心，整个感觉都令人咁沉重，我都諗緊去移民去台湾，或者我先考虑生小朋友。听到好多啲说话，我諗我近呢两个礼拜我已经有两个朋友话我已经去咗台湾 site visit， 我睇定点样我喺台湾嘅高雄啊，定係会落去呢个台中定居。因为佢觉得香港已经当第几次释法之后已经发觉香港冇啦。我点去教导我小朋友分辨是非，原来系冇一个嘅公义所在。我爸爸妈妈将来我点教导我小朋友，即系听到好多呢类嘅声音的时候，所以先再听到你个故仔时候，有时啲人系当然啦，有啲嘢我哋可以控制，但系喺社会上面有好多嘢都唔系我哋控制。我哋点样去 parenting 我哋下一代，或者我哋都明白社会嘅生活好 sucks 啊，好令人好难受，但系我哋仍然都希望能够我嘅小朋友有希望，因为。如果不是我們怎樣能夠有力量活下去呢，可能我又想聽一下最到節目的中即是最終這一部分，我最終可能還有少少時間，我想聽一下你會怎樣看現在的社會環境的氣氛仍然這麼差，作為父母你已經有第三個小朋友出來了、你都會經常面對的都是小朋友或者這些小朋友的家長、他們有很多的怨氣，很多對社會上有很多的不滿，怎樣去走下去，怎樣能夠活得更加有力量更有 energy， 除了你我知道你有信仰之外、有沒有些可以啲 inspiration 俾到大家喺呢个节目里边有啲养分咧，其实 我哋呢一代边度惨啊？ 系 你 double 系明白？ 中产嘅阿爸阿妈，你唔好成日咧咁轻易咧抬出呢一句咧，我哋依家香港呢一代真正嘅惨。我见到真正嘅惨，我望住我爸，我成日都同我班同事讲，我望住我阿爸，我就知乜嘢叫做咧，乜嘢叫做咧，辛勞同埋咧係一種嘅咩叫生命力？因為我阿爸咧係喺1930年出世，我阿爸係經歷住咧中國咧最慘嘅歷程，並且佢點解要偷渡落嚟？因為佢地主被批鬥，佢經歷二次世界大戰，跟住咧仲要經歷咧就係批鬥。其实呢在由40年呢至到呢，我阿爸是1962年偷到落嚟。佢由40年至到62年，我话返俾你听呢，佢简直呢经历呢中国呢最难过嘅日子。所以我哋唔好咁轻易讲我哋好难过，其实苏科嘅好难过，我哋又諗深一层啦，你哋 double。有几难过啊。出入境咁自由，膳食咁好，住宿咁好，社会福利咁好。惨喺边啊。第二，即系呢个真系要称嘅，呢、這个我哋活于咧自我可怜嘅空间，即系唔落地嘅。其实咧，我哋好多人活咧唔落地，得把嘴嘅啫，同埋咧中意自怜，唔系一啲咧真系好实干喺度做实事嘅人，成日都中意咧抬好大嘅无限大，跟住咧让佢讲嗱，我睇下我真系咁噶啦，几唔好啊咁样。其实咧活于嘅 fear 代表咩？即系一个对自己小信。对未来，如果你问我，我不相信明天会更好。如果你问我，我班细路好清晰呢句，我劈头同你哋讲，年轻人，你唔好相信明天会更好。我只会同你讲，你只会一日比一日更差。但是一日更差的时候，就是一样嘢，你知道吗？我话人性的光辉同埋人性的丑恶，直都喺呢个地方咧，系帮你去辨别同埋咧去塑造你自己嘅。即系人性的光辉咧，亦都系喺逆境嘅里面咧去建立出嚟。 我真的觉得我接受不到啱啱上去，即係今日新聞報嘅嗰個幫港出聲上到去嗰個形態，我老老實實真係，哇！我見到簡直嚇，哇！我真係覺得係冇錯，我完全接受唔到，即係我覺得就係 攞有咧有釘咧插住個錯機錯唔到，因為 係啦係啦冇錯， 錯機錯唔到咧，佢係應該有 原來就係咁嘅， 所以只有眼釘喺度，咁但老爺未錯嘛， 咁所以我哋未可以分辨得到同埋辨別得到，就係其實係一個選擇嚟嘅。在选择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人我们 会让别人这么备受尊敬或者尊崇，其实就是 他敢于去选择他人生的那种的对与错而去生活。 嗯。 而这一件事其实是不是就是应该我们要培育我们的下一代要具备，但是我不其实整个大的社会的 环局是我们没得去控制。但是有一件事的我会觉得的就是深信一件事就是即是人是有自由意志，人有自然有志，第二样有良知，第三样嘢就是即是人在他只要他即是他知道他应该要怎样去活的时候，我相信你问我呢去改变世界这件事，我成日都跟啲细路讲留返俾超人做的，不是我哋呢啲人做的，但是不是代表我矮化我哋唔做嘢，而是呢唔好讲咁远先啦，好唔好，我就讲緊你自己同你身边相处的那班人的社区小社区，或者你接触到的那班人会不会因为你的存在而去给到他 有力量有温暖有关怀，而他感觉这里是有希望。我说我很着重的就是我这班细路是有这种能力，若然有这种能力的时候，有这种的具备了这种的质素在里面的时候，其实他的世界就会自然被改变。而这种被改变我绝对相信和我是看见得到。所以还有第二件事呢，就是我昨晚我刚刚跟班阿爸阿妈讲了这句话，一批父母即是跟着我的，我说未来呢机会越来越少，我说当然不是啦，未来机会才越来越大，因为为什么你看看现在香港成长的一群芙蓉的一批几多啊？通街都是啊！你睇下冇灵魂嘅、冇眼神嘅、骑呢到爆嘅，通街都是，你要学立鸡群太容易啦， 都系嘅。 我话真正嘅状况系太容易啦。第二样嘢就系我仲用年轻嘅说话去讲，我话咩啊？你惊乜嘢冇女朋友啊？你惊乜冇好质素嘅女朋友啊？同啲男仔讲，依家咪成日都闹啲男仔冇质素嘅。我话唔系啊，我跟我啲男仔唔系咁样嘅。我话话俾你听，你掂硬啊你，你掂硬，你唔使惊，一定大。但不是要花费的态度，我说你一定有好的女朋友给你揀，因为为什么呢？赏识你的女性太多， 排住都来 了。所以在一个历程里面，我是这样的演绎给他们看，即是在一个真实的状况，世界是这样run的。最后我再讲一件事，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都仍然是香港这个社区仍然要运作的嘛？运作的话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只要你是一个有好态度有能力的人，很有趣啊！刚才没说15分钟他就会 feel 到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的。 嗯， 好了 ,15 分钟 feel 到你这样的人，我们你刚才说的不是说证书的，是吧，我们很家长追，我们不要追荣誉，我教啲细路追求你一种的信誉。你建立你一个有信誉的人很有趣啊！当你一个建立给人的相处感觉你一个有信誉感的人，你的生意就一世跟着你。即是那些人就一世继续，他会告诉自己，如果例子我就是这样了。我就是什么状况呢？我的车呢给了一个整车师傅，我第一次接触他，我未试过整车师傅这么串的。他说王生，请你今天不要给你的车我，因为我今天帮不到你整车。我未试过。跟着再去呢，第二次整车呢，他说王生，即是对不住你不要整个天窗，即是天窗呢即是坏坏地开有时闩不到。他说难听点讲句，王生你的车多少钱啫？整呢个天窗唔值咯，所以我建议你唔好整啦。哇，真系我觉得好专业。第三样嘢，佢咧每一次攞我部车嘅时候咧，佢话嗱，我预计听日整好俾你噶啦。佢永远都只会更早俾翻我。哇，你知唔知道我第二次接触到呢个嘅整车师傅咧，叫邝师傅啊，呢个 高手在民间。冇错，我哋叫做高手在民间。 咁做咩事呢？我就话我以后部车咧，我一定系俾佢整。呢个市场呢个世界系咁运作噶。就是什么呢？就是当你有信用很有价的，特别是华人社会。当有信用的时候，其实你担心什么香港未来会更差？我不担心的。 原因是即係我所睇嘅係一個咁樣嘅環境，但係政治嘅氣候、政治嘅事宜，即係呢一個唔係我哋今日會談嘅一個事。但係我唔相信明天我哋嘅生活會更困難。原因係因為只要你真係去讓自己成為一個有信譽而有能力嘅人，其實喺未來嘅日子裏面，你更易生存 嘅。嗯， 即係人哋話咧，依家呢個世界競爭越嚟越大咧，錯啊！我講話錯噶。錯的意思是很簡單的，我成日都舉一些例子，我說你知不知道呢，蘇科有準備去面試的人呢根本就沒有準備，所以導致到你真的有心去準備面試的人，你去有機會去面試呢，其實呢幾乎是非你莫屬的。即係嗱，我哋自己好多好多，即係身邊嘅觀眾，你自己去諗下，好多係管理層，你諗下你 interview 嘅人啦，有幾多個有準備嚟啊？ 我都少少。 系嘛？啱啱啊！ 但我只要信心自己的能力就算。我预备预否，我觉得自己的 foundation 已经喺度嘅话咧，已经 anyway， 我觉得我有信心，我会 do my best。嗱，当然佢拣唔拣另一回事。 系啊。 但你自己的底打得好，你相信咩时候你见佢，我都是 show the best 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又不需要太惊。 所以咧，我就喺叫最后的嗰样嘢就系越黑暗的地方咧，就光是 越发热的。光不需要说我要去发光，若然你是一个光的时候，一个光进入黑暗，它就会自然改变那个地方。但是黑暗永远侵蚀不到光，但是大前提你不是周庸。 我都可能是周这个周星驰周星驰在这个特务007讲嘛，他在黑暗中是一只萤火虫，就算黏在哪里他都会是一件很有光芒的萤火虫。今天呢就好多谢 Marco 上来，其实讲了很多好像这些小的事，但是都很多大道理。其实我们有时候现在的时间实在可能很迷失，但是发觉原来其实迷失是我们的心灵的。多我们看清楚我们的路，或者多些跟我们的身边最爱的家人，我们的伴侣一起走，你发觉这件事很实在的，我们发觉我们就有能力继续走下去。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好，记住这里有些很可爱的一些手做，是放这个尼泊尔的小朋友做的手工，如果你想真的很直接地帮他们，麻烦你们可以上来城寨去买这些礼物，让他们在圣诞时候收到这些钱之后，他们就能够过得一个开心的圣诞节。你说我们成日惨，一点都不慘，你想想這些山區小朋友，他們吃不好穿不好，但他仍然都是有能力去繼續生活下去，希望大家繼續承載支持啦。 OK， 拜拜 拜拜。